如像灰色铁链在你街中的风，然后言谈旁人没法懂，唯在漆黑正中令明我天空。 I can break away.